巴士、公共汽车，反正不管哪个名字，说的都是他。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和平常没什么不同，就像平常一样，早上5:57，巴士司机喝完茶，像往常一样5:58，巴士司机穿好外套，像平常一样5:59，巴士司机登上了双层巴士。我说的这位巴士司机开着一辆漂亮的红色双层巴士，他头顶的头发都掉没了。哦，不过他可是一位非常棒的司机。6:00，他发动了引擎，驾驶着巴士离开了巴士总站。啊，每一天都是这样，在环岛站，系着宽大红色领带的先生上了车。每天都是这样，在图书馆车站，推着婴儿车的女士上了车。还是每天都是这样，在幸运草车站，一群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上了车。唉，这是巴士司机在叹气，因为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真的每天都一样，他觉得有些厌倦了，真没意思。远处的天空飘着一只热气球，红色底黄点点的热气球飞在高高的空中。巴士司机心想，要是能乘上那只热气球，我们就能飘到天上去，飘得远远的，飘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正想着，巴士司机突然看到前面出现了一条他从来没见过的小路。 诶，这条路我好像没走过，这条路通向哪儿呢？ 司机转动方向盘，开着双层巴士进了那条小路。这可不是平常他开过的路，哦，这让巴士司机太兴奋了。没过多久，这辆巴士就渐渐地远离了城市，开到了农村的小路上。 这时候红领带先生说， 请问我们这是要开到哪儿去呀？ 巴士司机欢乐地回答， 我不知道，哪儿都能去。 双层巴士继续向前行驶，车子开到了那些他们从来没去过的，跟以前看到完全不同的城镇。城镇里有他们从来没去过的，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公共汽车站。哦，这真是一场大冒险呐！对车站上的人，巴士司机总是问：“ 嘿，您想搭车吗？” 车站上的人问：“请问这车要开到哪儿去呀？”巴士司机就会说：“ 哦，哪儿都能去。” 哦，好呀。于是车站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双层巴士。没过多久，双层巴士上坐满了开心的乘客。虽然他们都不知道这辆车到底要到哪儿去。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就这样整整开了一整天。双层巴士开到了海边。这下司机有点难过了，他通知乘客们： 哦，我们没有路可以开了。 推婴儿车的女士说： 我们可不能现在就停下来，我们不如去坐渡轮吧。 渡轮就是那种可以带着乘客和车一直开到海对岸的大轮船。于是双层巴士就这样开上了一艘巨大的渡轮。 渡轮上的一群船员们问： 嘿，这辆车是要开到哪儿去的？ 巴士司机回答： 哦，哪儿都能去，我们正在冒险呢。 船员们问： 那能让我们搭车吗？ 巴士司机回答： 当然欢迎，不过我们的车子坐满人了。 这可怎么办？船员们都低下头开始想办法。接下来船员们开始卖力的工作，锤子、钻子、锯子、钉子，叮叮叮，当当当，整整地敲打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双层巴士变样了，变成了三层。第三层是船员们刚刚造好的，看起来就像是长在巴士顶上的一艘船。这第三层装满了船员乘客，这辆三层巴士就这样闪闪发光地开上了岸。很快这个小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消息了。 嘿，来了一辆大型巴士，海边来了一辆大型巴士。 于是人们都跑到海边来，想要上巴士。很快三层巴士又装满了客人，于是乘客们齐心协力开始建造巴士的第四层。他们找来窗户、椅子、木板，叮叮叮，当当当，很快就建好了第四层。四层巴士里装着乘客，大家说着笑着继续往前开，直到他们要穿过一个桥洞。这桥洞太矮了，巴士太高，穿不过去呀。这时候学生们说： 啊，我们有办法。 他们想出了一个穿过大桥的妙招。 其实不是穿过，而是跨过。 他们给巴士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安上了两只可以伸缩的大长腿。就这样，双层巴士从桥洞底下过，第三层和第四层从桥上面跨过去。乘客们欢呼起来： 哦，这下再没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喽。 紧接着巴士的第五层、第六层和第七层也慢慢建好了，更多的乘客坐到了巴士上来。巴士一路向前开，开过高楼的城市，开过小平房的村庄，开过桥，开过海，开过树林，开过山，开过池塘，开过草地，开过帐篷区，开过火山，开过雪山，开过城堡，哪儿都能去。一路上巴士司机总是问： 嘿，你们要搭车吗？ 车站的乘客总是说： 这辆车要开到哪儿去呀？ 巴士司机总是回答： 哪儿都能去。 乘客们总是上车，然后坐满，然后再建造更多层。大家都知道有一辆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的巴士要来了，于是更多的人在车站里等着乘上这辆巴士。在两个月以后，巴士穿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热的国家，所以人们把第三十层车厢建成了一座游泳池。嘿，水还挺深的，可以跳水，游完泳还可以洗澡。六个月过去了，巴士的高度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每一层都不一样，有的层像房子，有的层像澡堂，有的层像宫殿，有的层像舞台。乘客们继续出发。一年以后，这辆巴士已经被建到100层那么高了。人们为了这件事儿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呢，大家在巴士上开了 party。大家整个晚上欢笑、唱歌、庆祝， 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可是就在庆典过后的第二天，当巴士继续向前开的时候，他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了。巴士司机说： 哦，天哪！ 又过了一天，巴士的发动机开始冒起烟来。巴士司机大声喊： 哦，天哪，天哪，天哪！ 再过了一天，发动机的盖子直接炸开了， 砰！ 巴士司机这次尖叫起来： 哦，天哪，天哪，天哪！ 可怜的巴士终于出了问题，它停在那儿，走不动了。乘客们一个个走出巴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问司机： 我们现在能去哪儿？ 司机有点难过地说： 哪儿都不能去了。 突然，有一位耳朵特别好的、听觉特别灵敏的乘客问： 嘿，你们听到了吗？什么声音？ 其他的乘客说： 什么声音？ 我没听到啊。咦，我好像听见了。 一个乘客说： 在上面，在上面。 所有的乘客一起向上抬头看，向上看，向上看，向上看，再向上看，一直看到100层巴士上面的天空。 哇， 天空中飞来了一个热气球，红色底黄点点的热气球，它飞在100层那么高。热气球里的人大声地喊着： 嘿，有人要搭车吗？ 就算不用小群姐姐说，你也一定能猜到了。 当然有啦，这个热气球上面呐，牵着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个热气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的像大船，有的像小猪，有的像房子，有的像潜水艇，所有的热气球连在一起。乘客们顺着100层巴士的最高一层，顺着梯子爬上了这些热气球，然后嘛，他们就跟着热气球飘得远远的，飘啊飘，飘啊飘，飘到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 这没什么的，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大冒险呢。 也许你要问，那100层的巴士呢？ 别担心，有这么多的热气球，他们当然可以把100层的巴士也拉到天上去啦。 让让让让，叮叮叮。让一让，让一让，叮铃铃，说你呢，让一让。 哎呀，唐耳朵，你就算是有了新买的自行车，也不能乱骑嘛。 你不要总出现在我前面，行吗？ 哎呀，叮铃铃，到院子里去骑好不好？ 不好，那边车太多了。 叮铃铃，太多，我没有让你到外面骑，我让你在咱们的院子里骑呀。 不好，楼下不喜欢，有人。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那你到，你到儿童乐园里去骑呀、 那会有其他的小朋友跟我抢的？ 不会的，你到时候就跟他们一起玩啊！你骑 一 会儿，他骑一会儿， 单车。 你骑一会儿，他骑一会儿，你骑。 不行，这是我的。叮铃铃，让开，让开！ 小气候不建议。 怎么了，塔耳朵？怎么了？ 我撞车了。 哎呀，惨了惨了惨了惨了！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撞到柜子上去了呢？ 你的柜子怎么可以摆在这儿呢？ 柜子本来就摆在这儿，你不应该乱骑车吗？ 快打电话。 打什么电话？ 122。 哦，原来你说的是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呀。 我的122，疼。我的122， 等等等等，等我帮你装一下。来，123，好了吗？ 小晴姐姐， 怎么啦？ 谢谢你，再见了，以后再也不用给我买胡萝卜了。 好了好了，不要演了。你要是真的在大马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比如撞车啦、受伤啦，就要打 122。 但是在家里骑自行车撞到柜子呢， 就不用打了。 是的。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最近在幼儿园的科学课正在研究骨骼，他回到家之后非要让妈妈摸摸他的小尾骨，然后提出也要摸摸妈妈的尾骨，结果当然是摸不到喽。为什么呢？妈妈一本正经地给他解释啊，妈妈呀是已经进化好的人类了啊，所以呢这个尾骨啊它就不存在了，只有你这样的小猴子才会有尾骨这个东西啊。妈妈的这个解释你懂了吗？呱呱听了妈妈的一番解释，看了看他，马上对妈妈总结了一句： 我才不是小猴子呢，明明是你自己太胖，肉把尾骨都盖住了。 有一次过七夕的时候，呱呱的爸爸什么也没有给妈妈买，5岁的呱呱看在眼里，对妈妈说： 妈妈，你把这个爸爸换了吧，一点也不懂得哄你开心，花也不给你送，巧克力也不给你买，礼物也没有，要这样的爸爸干啥？赶紧换了吧，找一个对你好的，懂得浪漫的。 呱呱的爸爸和妈妈正在研究生二胎，呱呱的爸爸征求呱呱的意见，对呱呱做工作的说：呱呱呀，咱们让妈妈给你生个妹妹好不好啊？ 不好，我要生个车。车。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总参测绘局幼儿园的吴欣然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扎红花。 咔嚓嚓咔嚓嚓，剪红纸扎红花，明天叔叔去参军，我把红花献给他。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扎红花。咔嚓嚓咔嚓嚓，剪红纸扎红花，明天叔叔去参军，我把红花献给他。